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原來呢啲咁嘅 futures 咧，因為你係一個 expectation 啊嘛，你對未來嘅一個預測嚟嘅，包含住啊啊，咁咧而家嚟講咧，尤其是糧食嗰方面嚟講咧，呢啲嘅衛星嘅監察咧，就能夠話，如果你能夠係先人一步預測到究竟係豐收定係呢個啊，即係協收嘅時期咧，你就可以賺好大好大嘅錢。 哇，係喎！ 所以其實呢個係大嘅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嚟嘅，大生意嚟嘅。呢個又係利用到呢個大數據啦。 嗯。 好啦，咁樣咧就，但係我哋真係都要咧講幾個大嘅題目，即係就係呢個。咁但係未講之前，我想講信息革命呢樣嘢啦，其實係我嘅博士研究論文嘅主題嚟嘅。咁我都略為講講啊嚇，即係之前提過下嘅。其實我就喺 Hong Kong U 物理學畢業嘅時期咧，就好想深造，咁但係因為屋企家境唔好。咁樣咧，我就要出嚟做嘢咧，咁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其實當時我可以去美國，有幾間嘅大學都向我招手嘅。咁但係咧，我就冇讀到。嗰個後嚟入咗太空館啦，即係教個書入咗太空館，再入咗天文台。咁天文台做咗14年幾，咁但係到最後咧就係移民去澳洲啊，94年尾。咁就嗰陣時咧先得起心肝咧，就嘿去到澳洲，都唔知揾咩做好，不如唔好住啦，不如就深造。就讀翻書啦咁，所以咧我就喺呢個1995年開始咧，就喺澳洲咧第一先喺悉尼大學，後嚟就喺新南威爾斯，就最後讀翻個博士嘅。 咩威爾斯話？ 新南威爾斯叫做 New South Wales 啊，新南威爾斯 NSW。咁樣咧就讀嗰個博士咧，我後嚟即係諗咗好耐，哇！即係其實抌低咗啲課本咁耐咧，叫我做翻物理學咧，嗰陣我都好驚啊。咁就而且我嘅興趣亦都開始改變啦，係轉咗啦。咁我就係揀呢個叫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 啊，或者甚至係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係科學同科技嘅發展對社會嘅影響咁解。咁啊，卒之咧，我就揀嘅題目咧就係信息革命喺中國所產生嘅影響。咁當然呢個就好闊好闊嘅題目啦。我到最後咧就諗咗好耐，諗到頭都穿曬咧，就收窄咧就係研究互聯網嘅興起嚇喺而家現代嘅即係中國大陸對佢哋嘅公民社會啊 civil society。啊！嗰、那個興起同演變嗰個影響，咁嘅時候我就又設計咗一份問卷啦嚇，咁、又做咗好多即係嘅一個訪問調查嘅一啲問題咁啦，就卒之就喺1997年，直情香港回歸嗰個月咧、我就喺 Sydney 就飛咗去北京，就喺北京住咗一個月，喺7月啊，7月至8月，咁啊就係經一經廣州嘅實地，咁、我就喺同一間嘅。賓館住了27晚，破曬個記錄了同一間賓館住27晚嚇，就係叫展覽館賓館。咁我訪問了我之前當然咧就係喺網上面又用 email 啊，又有私，甚至用傳真啊、fax 啊咁樣用電話咧。其實我已經安排了很多嘅探訪，咁啊，足足去了17個單位探訪，啊18個添啊，18個單位，其中仲包括嗱有北大啊，有清華啊，有郵電大學啊，咁啊交通大學啊，咁啊又去埋呢個中國電信局啊。好多嘅，有啲就係啲嗰啲 ISP 啊，即係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啦。 咁你用你自己啲 social capital 去碌卡，跟住去 又唔係㗎？其實好多係 cold call 嚟 ，cold call 嚟， 即係完全係絕大部分係 cold call， 係唔識嘅嚇。但係咧就因為我係話我來自澳大利亞啊嘛嚇，澳大利亞咁樣咧，我係一個博士生咁，但係當然佢知道我都係中國人嚟嘅嚇，所以 ethnic Chinese 咁，但係咧就幾經辛苦，其實好多曲折就唔講啦嚇。咁我連公安局我都去埋。公安局嗰個信息辦啊，我都去埋嘅。好啦，咁但係咧，當時我就逼自己睇好多咧關於呢方面嘅書啦。咁呢方面嘅書咧，其實都出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覺得信息科技究竟係一個會對我哋即係普羅大眾啊嚇，即係人民係更加即係有利，或者係即係？我哋叫賦權啦，而家一般即係中文譯做叫 empower 我哋嘅 people 啊嘅一種科技啊，抑或其實係 empower the government， 即係話個統治者嘅一種科技咧，即係話佢會令到統治者係更加好地監控人民，所以會限制咗你嘅自由嚇、啊，就好似上次阿 Thomas 所講過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係咪啊？即係 George Orwell 1930幾年所寫嘅本1984啊！你唔好以為1984係好耐以前喎，但係唔好忘記 George Orwell 寫嘅時期咧係50年後喎， 即等於你而家今日寫一本小説係2065喎，係嘛？咁2065係咪好勁先？係嘛？所以 George Orwell 寫嗰陣時係50年後喎，當然對我哋嚟講係1984好耐啦咁。好啦，咁但係佢就作咗呢個 Big Brother Watching You 啊嘛，即係無處不在嘅大阿哥咁樣樣啊嘛，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嗰陣時我都探討呢個問題，其實我到最後嘅結論咧，其實係同我自己嘅個人嘅性格有關嘅，我就話比較樂觀嘅。咁但係而家咧眨下眼咧，已經係過咗18年啦，真係一條好漢啦已經。咁即係我都反而 有冇唔同嘅睇法咧？ 我其實咁講，即係呢樣嘢咧，你一日未揭盅咧，係永遠任何講法都得嘅。即係講真，你悲觀定樂觀，你真係各有理據嘅喎。 嗯， 即係話你而家，譬如我哋都講啦。譬如你話茉莉花革命咁樣啦嚇，喺北非開始嚇，然後遍及整個中東嘅阿拉伯世界咁樣樣啦，咁啊大家都講話係完全靠信息科技啦嚇，當其時就係靠嗰個叫咩話？Twitter 係啊，主要係靠 Twitter 啦，係咪啊？冇錯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有時你又諗，喂，眨下眼幾年啊嘛，即係茉莉花革命係嘛，即係叫做阿拉伯之春，但係其實真係有幾多嘢改咗咧？啊，咁有幾多嘢其實係冇變咧？咁當然啦，我最有一樣最好笑添，就係、是、我翻大陸嗰陣時候，你知唔知咧？係1997年中咧，其實1995年咧，大陸咧先至係開放呢個互聯網係俾我哋叫做嚇 civilian 嚇、啊，大陸好中意用一個字，我哋香港從來唔用嘅，就叫老百姓。 老百姓， 你話幾封建啊？仲叫老百姓啊？嗱，老百姓可以用互聯網咧，就係1995年嘅啫。係啊，你翻大陸你就知噶啦，你哋啲同啲官員傾下偈啦，佢啲官員全部咧係開口埋口都老百姓啊。嗱，老百姓有意見啊，對呢樣嘢咁啊，老百姓以為翻到古裝啊，以為入啲古裝劇集啊。 曾蔭權就最中意用普羅大眾， 係普羅大眾亦都得啦。咁、okay. 我哋通常我哋咧就叫做用香港市民啊嘛，係、嘛？香港市民。咁但係咧，老百姓咧係1995年，所以我做呢個研究咧，其實真係都話好前衛啦，可以咁講啦嚇，兩年左右。咁但係咧，當其時你知唔知中國有幾多個互聯網用戶咧？我周圍問啦，咁個個都同一答案啦，係15萬，即係個人口咧，可能係即係沙田咁上下，或者少過沙。 15萬。 哇！即係少到即係0.00000几啦，係嘛？好啦，咁但係而家。你知唔知呢個互聯網嘅用戶咧喺大陸嚟講咧，我就冇查到最新嘅數據，但係肯定講緊咧係幾億嘅，即係一定係啦。我哋都13亿， 就算冇電腦都去網吧，係 啊， 大陸 冇錯啦，冇錯啦。咁你諗下，由15萬升到去幾億啊？嗰個倍數啊，你除一除，你知幾咁驚人啊？係嘛？好咁，我哋講全世界。咁全世界咧，原來而家嚟講咧，即係我都係舊年嘅數據嚇，今年未有啦咁新啊。舊年講緊咧，全球上網嘅人數咧個估計咧。大概是20亿，但不要忘记1900年的时期全世界都是得16亿人，全世界的人口都是得16亿，现在上网人数已经是20亿，当然现在我们是72亿几，就是全球人口。但是手机的用户，手机用户我们讲的是5亿部手机，好犀利，喂，咁你仲有好多喺第三世界国家噶嘛？嗱，有好多人，大家都即系好有趣噶，好多人冇呢个基本概念嘅，即系因为我哋认识嘅就系所谓先进发达国家啦，系嘛？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欧洲啊、日本啊，最多加埋韩国咁样。但系咧，我哋唔知嘅就系话咧，头先讲嗰啲叫做所谓先进国家咧，个人口加埋咧，只不过系全世界人口嘅20%吓。你谂下系嘅，美国3亿系嘛？欧盟啊，好似10几亿。日本就1亿几咁样样吓，即系澳洲啊黐线嘅，澳洲咧就好似得嗰几千万吓，纽西兰仲黐线嘅，得400几万，即系冇意思啊，加加埋埋都唔及得我哋广东省。 纽西兰得400几万。 系啊，你唔知啦，我最近去嚟啊，即系话咧，纽西兰成个国家咧系少过香港好多嘅，所以你话根本即系两个唔同嘅星球嚟嘅，所以你话哎呀，纽西兰点解环境可以咁好嘅咧？我成日都讲噶，我喺纽西兰成日都同啲朋友讲，我话得你翻香港。叫10个人嚟杀咗9个，叫10个人嚟杀咗9个，叫10个人嚟杀咗9个，你就可以享受纽西兰咁嘅环境啦。咁你边度有得比啫？即系个可比性系零啊！ 好闷咯，纽西兰 个可比性系零。咁啊，羊多过人咯，我哋话吓，咁啊唔系啊，佢而家大搞旅游业啊嘛，系嘛？咁佢嗰啲所谓奶制品嘅出口啊，都好劲噶嘛，系嘛？咁就经济得麻麻。但系其实咧，即系我哋熟习嘅先进嘅发达国家咧，其实只系占呢个星球上面嘅人口系20%嘅啫，各位。所以咧，我哋成日见到咧第三世界嗰啲贫穷落后咧，对于我喺我哋嘅认知嚟讲咧，系好边缘嘅嘢。但系呢啲咁边缘嘅嘢，其实系占咗世界嘅人口80%啊， 咁但係影響力唔係佔咗80%。 咁啊，梗係啦，梗係講啊，就正正就係咁樣，所以我哋先有呢個顛倒嘅睇法啊，咁偏頗嘅睇法啊嘛，係嘛？咁所以你話，誒點解我哋嘅手機會得5億咁少啊？就係咁解啦，係嘛？咁當然其實你中國同印度兩個國家加埋嘅人口啊，已經去咗全世界嘅，根本就1/4有多，1/3啦，係嘛？咁啊好勁啊，係嘛？好啦，咁樣咧就講翻即係個咁嘅大數據咧，就話佢哋嗰個使用咧係真係越嚟越犀利。咁但係我當時做個信息革命嘅時期咧，即係都梗係未有大數據呢、這個名詞啦。但係其實咧入面牽涉到好多問題咧，同今日我哋面對嘅咧係冇分別嘅啦，已經。嗱，有幾個大問題咧，一個就係私隱嘅問題啦，第二個就係知識產權嘅問題啦，係嘛？ 係。 第三個咧就係嗰個即係自由啊嘅問題啦，嚇，即係人民嘅自由啊，同埋即係政府嘅監控嘅問題啦，嚇。咁仲有第四個就係信息安全嘅問題啦。咁信息安全咧，而家大家知道啦，我哋叫做話將來除非唔打仗，一打仗咧，第一個咧就一定係第一炮就啊。是在呢個 cyberspace 度開，其實而家已經打緊嘅啦，講真，其實而家已經日日都打緊，起碼美國同中國嗰啲黑客咧，其實就日日都打到七彩啊，焦頭爛額。咁其實呢叫 cyber warfare 啊嘛，我哋做啊信息戰啊嘛，係嘛？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又係幾嚴重嘅問題喎，就唔係話即係去到戰爭嘅層面，我哋每人都會遇到嘅問題，就係嗰個信息安全咧，原來係包括嗰個信息儲存啊，嗰個可靠性嘅問題。好有趣嘅呢個問題，係嘛？你知唔知我哋而家我屋企都係啊？嗰陣時我離開即係 Hong Kong U 嘅時期啦，咁我喺 office 度咧好多嘢喺個電腦度整咗落嚟咧，而家係完全嘥氣嘅，即係好多資料當時因為都梗係啦，嗰啲係三寸碟嚟啊，係餅乾仔嚟嘅。你仲記唔記得餅乾仔啊？各位嚇，你唔記得 少少少少啦。 係啊，因為以前咧嗰啲叫做 floppy disk 咧就5寸嘅，就5寸嘅 floppy disk 軟軟地嘅。但後嚟咧流行咗一種咧就叫做3寸係硬身嘅，好似一塊餅乾嘅黑力架咁樣樣嘅 cracker 咁樣樣嘅。咁嗰陣時以為喂呢啲咁嘅黑力架都已經係好方便啦，又小巧啦，係嘛？又裝到幾多嘢咁啊？全部咧就即係我自己有關嘅資料咧就擺曬落去。而家咧屋企幾十隻呢啲咁樣嘅三寸碟，仲有啲餅乾仔，基本上係廢嘅。 遲啲光碟都會係廢。 係啦，冇錯啦。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各位真係絕對不能夠忽視嘅。即係所以我而家講上嚟咧，你一定話我老土啦。我老婆都係咁話我老土嘅，但係我堅持嘅。我永遠都係信紙同筆嘅，話俾你聽。啊、最穩陣的東西都是紙和筆， 還有字要寫了一點得明 白那沒啦，然後放入櫃桶鎖起它，這個就是最穩陣。當然即那些 IT 人就鬧到我七彩，我的朋友是 IT 人來的，他說你這些真完全就是追不上時代的，那我們當然就要有備份的嘛，咁備份唔夠咪再備份咯，咁但係問題諗下，如果嗰陣時用三寸碟，我備份咪再備多套三寸碟咯，因為嗰陣時都未發明而家嗰啲叫閃嘅記憶體，flash memory 係嘛，咁冇用喎備份都嚇，嗱真係好有趣呢個問題，嗱我哋翻嚟咧下一次咧再深入啲探討。 好啊。